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周三了啊，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看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27度，湿度30%。夜间的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14度，湿度70%，尾号限行4和9。今天我得跟大家来这个稍微的说说这个周围的一些人了。 嗯， 就我会发现啊，好多朋友，你说这大晚上不睡觉啊，老分享自己的一些自拍，而且人家拍出来之后啊，你就觉得，哎，就是那么好看，就特气人，真的。有时候你比如说啊，咱们也有自拍，也有这自恋的时候，比如说，哎，这个感觉自己这新帽子挺好看，新眼镜什么新衣服啊，拍一张，然后你发现你这修完了的呀，总不那么自然。不像人家拍出那么自然，后来仔细一问才知道，人家那是没修过的。 哦， 啊， 也没使用什么 P 图软件之类的。 没有， 哦， 没有，就直接就这么，哎，就这么照出来之后，就直接就发出来了。 哦， 哎，你说人家怎么弄啊？ 又是人家， 你说怎么办？你多气人，是不是？ 那你跟人讨教讨教 啊， 跟人聊聊，学学人家的技巧。 哎，你比如说啊，要学学人家这个怎么写这毛笔字，人能教你。你去问问人家这个怎么有这弹琴的技巧，人家能教你。你要问人颜值为什么这么高，人家还真教不了你。 长得好， 啊，也问人爸妈怎么在，啊，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说这拍照的事儿哈。 嗯， 就拍照特上镜是什么感觉？ 就所以今天咱们聊的是 一个特上镜， 咱俩特别不擅长的话题。 谁说的？谁说的？咱们拍照也上镜啊。 以前如果是自拍的话， 哎， 可能找好角度拍出来效果还是 不 错。 不， 现在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了， 嗯， 真的角度也是越来越难找了。 哎，你让我给范冰冰拍，可上镜了，咔咔咔，哎，真的。 人家是360度无死角。 Angelababy，我这一拍特别上镜。 人也不用你给你拍 啊，然后就这个意思啊。 是， 就拍照特别上镜。当然，咱说的是自拍了，应该是， 嗯， 对吧？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啊。刚才一直说了别人那个自拍了，现在再来说说别人家的这军训哈。模拟真实战场，空袭毒气是样样都有啊。贵州财经大学的4700多名大学新生呢，也是模拟真实的战场实战拉练军训。学生们呢徒步7.8公里啊，历经了防空区的演练、污染区演练和乱战区的演练。学校武装部的部长也表示了啊，说这个每年军训都安排接近实战，在学生们当中啊反响不错。 哎，这个军训多难忘啊，是吧？一辈子有过一次这样，就是接近于这种就是实战嘛， 真实的嘛， 对，接近于真实战争的， 对， 自己能参与其中， 实战模拟。而且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说，可能是有好奇心， 哎， 对吧？哎呦，这好玩有意思。对于男生来说，我觉得每个男生心里都藏着那么一个军人梦， 英雄梦， 哎，英雄梦。所以说，这种军训还是有必要的哈。 是， 嗯。 还是说军训，这个是最近啊，这一组00后的军训网购大闸蟹来充饥的照片是走红网络。 嗯， 某所高校的大一新生呢，竟然在寝室里边煮螃蟹，手法太高明了，连宿管阿姨都拿他们也没辙。 嗯， 据说呢，还是前男友立的功。有一位叫静静的姑娘，她也是从前男友那儿了解到有懒人自煮小火锅这种东西，于是呢就从这个某购物平台上下单了大闸蟹，还葱姜蒜一起搞定了。 啊，这个整个这室友啊跟着他沾光，都饱足了胃口。 嗯， 不愧是祖国的小花朵啊。 嗯， 你看看人家军训的过程当中也没耽误了享受。 对，但是一定注意安全，这是我们想要的。 是是 是，就是说您煮这个到底什么味道啊，其实我们不是特别在意， 也在意， 关键我们吃不着啊。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一定在宿舍啊，因为本来宿舍说实话孩子那阶段啊还是这个不太会收拾，而且安全意识偏差。 对， 所以说这个用这些什么我不知道您用那什么小火锅啊，这肯定是用电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吧。但是这个大闸蟹看起来也不错哈。一般大闸蟹不搁这个葱和姜啊，不是葱和蒜啊， 拌那个什么呀，拌调料啊， 拌调料时候搁姜啊，切姜末啊，哎呀浪费了。是不是不用说朋友酸了开始啊？再来看看，同样是吃，首家黄焖鸡米饭登陆美国了啊，被赞这味道正宗啊。杨明宇黄焖鸡米饭呢，在美国加州开业了，售价为9.99美元，约合人民币65块钱。这几天的生意还不错，营业门前的这个门口啊，就已经排了长长的队伍，每天都有几百名食客去光顾啊。好几个华人呢，也是称赞鸡肉鲜嫩。这个酱汁入味儿，有家的味道啊，厉害了啊！这个中华名吃黄焖鸡，这是要征服世界的节奏啊！ 嗯，中华美食已经征服世界了。 对，名吃哈。 哎，是，来说说这老外啊，也是为儿子举牌征婚，希望能找到一个中国的女朋友。 哎， 最近呢，在北京，一位年纪已经超过50岁的这以色列人叫阿米尔，他呢也是在北京工作多年了，现在呢也是在一家投资公司里工作。这阿米尔呢是热爱中国，热爱北京，希望呢同样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也能够找到一个中国女朋友结婚，所以他也是到了这中山公园啊这个相亲角，亲自出马为儿子征婚。 嗯，哎呀。各个公园其实对 吧，活跃着很多老人。 对，这是配对这个成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啊。各个公园，然后这老人们都在那帮儿女来这个操心这件事儿。 对对对、 啊、对，其实昨天晚上还和一朋友聊到这问题，就是说到家长和孩子之间这关系啊，比如说关于结不结婚啊，关于这要不要孩子呀、啊、其实这事儿怎么说呢，有点矛盾。因为这个从老家的想法啊，都是希望孩子啊这个早成婚，早生子，啊，这个 成家立业嘛。 一般用老人话说啊，趁自己这个还这个身体还棒着呢啊， 对， 能帮你们哄几年。你们要再过几年，我们就帮你哄不了了， 是， 对吧？但是对于孩子的想法来说呢，可能无论是这个是社会的压力也好啊，工作的压力也好啊，可能老想这晚要两年，可能就稍微舒服一点。所以说这中间是个小矛盾，是吧？ 对，真的需要就是老人和子女之间呢，真的要好好的调节好， 磨合一下。 对， 因 为老人也是出于就还是为子女着想， 对， 子女呢也是要想一下，就自己人生的这一步一步应该怎么走。 得想清楚， 定好计划， 毕竟不是小事啊。 是是是。 再来看看人老心不老哈，你看人这位这个老大爷就值得咱们学习，人家有自己的生活呀，对吧？白发老伯呀。玩这个跳舞机帅炸了，没听错，就是跳舞机啊！重庆的一位满头白发的这个老爷爷呢，在跳舞机上啊，灵活的跟随着这节奏跳舞。网友评论到了，经常看到他跳舞啊，也有人说爷爷这年轻的时候肯定练过呀啊！拍摄视频的网友也说了，说这个感觉特神奇，老人活的这个很年轻啊，心态特别年轻，感觉给人带来了正能量。 哎、是的，是的，向这老爷爷学习啊！ 对， 活得那么活得年轻一点，轻松一点。 我叫大。大爷，你叫老爷爷，这什么意思啊？ 那我也是尊敬人家吧，因为毕竟是老人家嘛。 行。 再来说一下，这是一个厉害了的木工，恰好呢又脑洞大开、 哎， 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也是一位叫做 Swan 的，这样的一个男子，他呢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家具木工师傅，不过呢他做的家具。从来不走寻常路，能够被折叠成手提箱大小的小桌子，能够自动叠衣服的木箱，还有呢就是可以给自己的孩子做出能走路的霸王龙车、绝对是一个超级炫酷的父亲。 不仅仅是一位炫酷的父亲，更是一位炫酷的好木匠了。 是啊， 木工活做得特别好， 确实，你看现在就有很多这个家具啊，看似简单，但是其边啊，其中里边啊，肯定是这个别有玄机呀、啊，是吧？这里边咔这么一打开，你会发现，哎呦，能这怎么折叠这也好，怎么翻起来也好，又省地儿又方便啊，这是非常厉害的。 是。 再来看看伸出的这一只脚吧，啊，往往我们对人伸出脚啊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但是呢，有些特殊的时候伸出这一只脚啊，温暖一座城。在地铁上看到这一幕啊，一个这个小哥哥啊，一直这个帮抱着孩子的孕妇呢，用腿支撑着婴儿车，以免这婴儿车呢是这个滑走啊。地铁里边一个小小的动作，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 嗯， 对。所以说 该伸脚时就伸脚嘛、 啊、对，比如伸手更好啊，可能那手一个手扶着这个上面的杆，一手还在玩手机呢，虽然那个伸出一只脚，但也解决问题了啊。 对， 对， 这个真的有体会。做了母亲之后，有时候带孩一个人带孩子出去，尤其孩子小的时候，你需要推着童车做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真的很不方便。 嗯，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搭一把手的话，确实是雪中送炭呀。 你说什么是最美的人？ 嗯， 不是您穿一双最潮的鞋是最美的人，不是您穿一双特贵的鞋，穿一双限量版的鞋，那都不美。最美的，你看人家就穿双普普通通的鞋，这脚往这一搭，拍出照片来，就是觉得那么美。 行为最美。 对、嗯、啊，就像今天话题一样啊，拍照这个特别上镜，特美，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对对，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 我们来听蔡淳佳的这首《眼里眉间》。 相信了你，不需要后悔。你放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蔡淳佳的一首《眼里眉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语来了》，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拍照，特上镜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是， 对，这事儿吧，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周围人了 啊。对， 就是周围， 我也是想听听别人是有什么经验啊。 这事儿还真不是经验，我跟你说，周围真的有这样一个人，就是他平时吧，你比如说像咱们啊。平时生活，你比如说在过这现在穿一个什么和尚领的 T 恤， 嗯， 对吧？过些日子穿个什么帽衫啊，穿个卫衣啊，穿个运动裤啊，觉得特休闲特舒服。哎，我这个朋友呢，就是一年四季啊，没穿过短袖。一年四季就是肯定是长袖，夏天也一样，穿长袖衬衫， 哦， 啊，穿长袖衬衫，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每次看见他都是那么精神，那么利落， 嗯， 而且他就是那种穿上西服一上镜，哇。 无懈可击，完美。 哎，最早的时候你给这个某这个咱们用的这个这叫什么、 嗯、 就是手机这信号那叫什么来着， 是什么， 就是啊， 你 那个企业 什么手机 打电话的那个啊，通讯的那个企业， 不知道 啊，中国什么 啊， 移动联通这个 啊， 就给他们做代言啊，然后穿上西服之后你看，哎呦，你就感觉像个成功人士。哎，其中呢，而且还有一次拍这宣传片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段子，就是说，当时啊，他是演一个，就是宣传片当中，其实人物设计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也会有主有次。他当时呢是属于那个次一号，啊，还有主一号，主一号给他们开会。后来等剪出来发现呢，他成主一号了，因为长相那个人可能压不住他， 太抢镜了。 哎，太抢镜了，所以说有些人确实是就随便你捏一张照片，哎呦，那么好。我一说就是给对他第一印象就是哟，这么瘦，脸太小了、 嗯。 但是一上镜之后，你觉得正合适， 就是那个上镜的巴掌脸呀、啊 哎，真好， 就感觉这样的人就是与生俱来的有一种光彩、啊， 瓜子脸， 任何时候掩盖不了他的锋芒， 像葵花籽脸。 每次说到这种人的时候，真的、就是、 太气人了，怎么长 心态还不够好啊？ 而且还特能吃，还不胖，你说这太 还怎么吃都不胖， 哎、你 看看你 说说， 招恨、 啊、就是一般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大家都不吃了，他自己还在那儿啊，对牛肉啊、羊肉啊，别有这个。 你没劝他检查身体、啊？ 这是不是有点太嫉妒人家了？这话说出来 是 啊 是 哎，来看看大家啊，这拍照，哎，你说说你吧、 啊， 你也算那种比较上镜的， 比较什么？ 比较上镜的那种。 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 就是一上镜嘛，别人一 看，哦，哎，整张脸啊，无懈可击啊， 严丝合缝， 嗯， 把 我们镜头挡住了。哎呀， 观众一看， 真没什么 经验，这是哪儿？这个这怎么这么满啊？这镜头，这照在哪儿？哦，有鼻子，哎，中间是鼻子， 真是没什 么，怎 么 嘴就一半儿啊？ 没什么经验可谈，只能说觉得吧， 周围人， 周围人呐。周围 都没有什么， 长太漂亮了，我也不跟他做朋友啊。 没什么好看的朋友、啊。 也不是，身边肯定是有那种就是本人很漂亮， 嗯， 照出那照片来更漂亮的。 照出照片不怎么样，哎呀，还真有这样的。 哎啊，对，也有那种就是反差比较大。 对， 真人很漂亮，照出来照片就不好看， 一般般。 或者说呢，就把他就变成普通人了。我觉得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嗯， 真的觉得。挺冤的哈， 对， 啊、 对，真是这样。 他应该在听节目，如果听节目的话，好好学学，跟大家学学，怎么能拍照让自己更漂亮。 我这事儿咱看看到底能不能那个什么，能不能学哈？宋如哥就说了，说基本上拍完照片啊，不用怎么修，从来都是只加一滤镜就行了。 哟， 干嘛呀、 啊？ 这是？ 是 啊，嘿， 啊、满满的优越感。 啊 这位叫旺的朋友说了，他说虽然我是男生， 嗯， 但是呢，一天十张。一天十连拍是少不了的， 嘿， 没毛病。 嗯， 那就是每次在朋友圈里边晒的都是九宫格， 每天十连拍。 对啊， 对， 是。 我真的觉得，就我特别佩服，就是现在的这科技的发展， 嗯， 让我们随时随地的想拍就可以拍。 对，而且 在早几年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就是啊。 早几年可能那时候手机也不错了， 嗯， 就拍出来都是那种小格格、小格格、小格格那种，也能看出是谁。 对对， 能挑哎，这人是谁谁谁啊？但是你还真别这么说， 嗯， 那个时候拍出照片，现在你再看，特别有回忆。我记得我有这个拍照手机的时候，应该是在初中左右，啊，不是高中左右，高中左右。 真敢说呀！ 啊，高中左右，啊、哎呀，高中左右，高三左右啊。 万一问出来已经四十六七了，就合适吗？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说后来我们在翻看以前照片的时候，会发现哎，真好。就虽然那照片啊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现在看啊。你就不会再把心情放在什么像素啊、清晰度啊、什么这个明暗对，没有那些，就是看那当时的故事，所以它就是一记录作用，对吧？ 嗯、 所以说也挺好的。但人家这我怎么听着就跟说人忘这事儿哈 啊， 十连拍不是我怎么听说这快门次数有限，不是天天都能拍的。 你试过吧？ 没试过，没试过，我就不喜欢这种老炫耀自己的人，太气人。 嗯，接着看看各位怎么说的。还有这位叫 Harry 的朋友说了，他说呢，去学校拍证件照的地方去取照片、 嗯、 发现呢证件照被老板贴在了墙上作为代言人，然后我去取的时候、 哎、 老板娘笑着跟我说帮朋友取的啊，我点点头啊，就是老板娘没认出来是他。 不是，我觉得就这 你知道 得跟他要钱得。 我真的很佩服，就是这些就工作室啊，就拍摄影拍照的工作室，化腐朽为神奇。曾经有一次也是着急去拍了一张，就是有用的一张照片嘛。 嗯嗯嗯。 哎呀，最后就是实际照上那个照片，我自己看了之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啊。 哦哦哦，惨不 忍睹。可是呢，人家老板说，我给你修好之后晚上发给你。 嗯。 当我晚上收到的时候， 你把我的照片给我， 笑 把我这照片给我，你这你留着吧，这 不 是我的， 像我自己了， 发错了， 不像我自己了，可是好看呢，摆那儿我看着开心呢，虽然不像我， 对对对对，能露出点那个蓝底来吧，白底照片，蓝底照片， 看不出来，我给挡上了， 全是看不出来， 是挡了，满满当当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啊，您要说真比，说真比这个上镜啊好看。咱有本事把咱那身份证拍出来，个个比比。 现在身份证你也可以自己就 是 是 啊， 不满意的话可以重新拍、啊， 可以重新拍啊。但是那个照片我觉得比较真实，那个不能作假呀、 啊。 那您要修一修，谁也不认识您了、 啊， 对吧？ 对， 那比一比这个， 那只能说是就是别修的太狠，太玄乎了。 哼，这个又变成啊小兔子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跟你们。说怎么说？反正毕竟我是360度都无死角的那种。 你这厉害吗？看看这位甜甜圈说了，720度没有死角。他说别人真的都是要把这个照片 P 很久，他说我这调个滤镜就可以了。 嘿，就调就颜色啊、 哎！你想起那个以前的这个港台女明星， 嗯， 大美女关之琳。 嗯没有， 人家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长得就是太漂亮了， 然后呢 拍电影的时候都不用化妆直接上去， 哦 啊，拍出来就是很明艳。 其实说实话啊，我基本上在电视节目当中也不怎么化妆 啊啊， 因为没有化的必要、 啊、对对对， 化不化也都这样了， 都这样了，是是是， 其实也无所谓、 嗯、 啊、 嗯、 哎呀 你就是嫉妒那个天生丽质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我心里边是矛盾的， 嗯， 就是你会发现啊，你既希望这个科技先进，希望它快快的发展，更好的服务于我们，有的时候又希望科技稍微的停一停脚步，等等我们，真的，因为有时候比如说你对这个摄影器材的这种考讲究啊，你这种要求，你发现你有的时候你就要求哎呦越来越高，不能失真，所有东西就要像我眼睛看到的一样。但有些时候它拍到我的时候，我就希望它发展慢一点，别那么清晰。 嗯， 有时候你知道就是说它还好，就是什么？现在那个高清频道我主仔细看了一下，不是特别清楚，不是特清楚难。有时候这个一些瑕疵啊，还稍微能给你遮一遮，掩盖一下。你说要真那么清楚的时候，这化妆都跟不上了吧？是吧？太奇了啊！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没错，就是说说咱那个照片啊，拍照。其实平时说起这拍照啊，挺简单、挺容易的事儿，但是真正想拍的好看，

雀，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你停在我的肩，你偎在我耳边，从此我不再撒野。我说我的小蝴蝶，我可以为你改变，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不浪费你的爱，你的美。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吴宇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拍照特别上镜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是， 就一拍哎呦能当封面去了，一拍哎呦就让人这个觉得特好看。 对，就是有些人如果在群里边发自拍发的多了，让人讨厌。 哎，有些人呢 你发了之后每次都给别人是赏心悦目的感觉。 谁朋友圈里还没有几个好看你必须点开看看那种？ 是啊， 对不对？就是特养眼的那种，肯定会有啊。 嗯， 说说吧，就是这个拍照特别上镜是怎么回事。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玩的那就是心跳啊，300米悬崖上啊，当中国最刺激的秋千。中国最刺激的秋千长什么样呢？啊，重庆万盛区300米高悬崖上啊，这个是啊，300米高的悬崖上 啊， 在那个都一样啊，悬崖上设有秋千，游客在玩耍这个中国最刺激的秋千的时候大呼啊，再来一回啊，再高点儿，荡出去再荡回来啊，隔着这屏幕就看着都有点晕了。 哎呀， 就这 是。哎，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年纪大了之后不太敢坐秋千了？ 我觉得这跟体重有关吧。你比如你18岁要还现在你这体重，估计你也不敢。 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心态变了。小的时候觉得哎呀那个秋千荡来荡去的很舒服。 对 慢慢的觉得现在你要让我坐秋千的话稍微荡得高一点儿， 对， 哎，有点害怕了。 不仅仅是秋千，其实小时候不怕的，现在怕的有很多。 哎， 那大硬壳虫啊，绿豆虫， 毛 毛虫，小时候 又要说到你那爆浆的 拿手里，对，拿我手里玩。你说现在哎呀真是不敢，说实话。包括其实现在说实话啊，去什么那些玻璃栈道啊，不是，就你要知，你就自己可以想象，甭多了，往前说这么3-4年，哎呦，怎么感觉俩一老头老太太在这儿忆童年似的？圆圆今年高寿了啊， 还年轻 啊，86了 啊。这个基本上那时候你觉得这个玻璃栈道这有什么的呀？蹦个极又算什么呀？现在就是站那儿你看看，哎，行，就是他吧。 可恨的是，就是很多这个景点 啊， 现在都是在这个开发玻璃栈道， 对， 去哪儿好像都有， 对， 逃不开必经之路。 对，还真是。而且现在这玻璃栈道修不像以前呢就到山顶上有那么一个大的观景台，有的是伸出去，哎呦，真的挺刺激那种。而且有些呢，就像你说的，就在路中间，就你这过就必须从这儿过，就跟那没关系。还好就咋，它在半山腰，哎，也不是特别高，你就心里。 稍微踏实点哈。 对，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一到半山腰，啊，得了，就到这儿了，腰也酸，背也疼了，别跟自己太较真儿。 哎，老胳膊老腿了，是吧？得保养重要啊。接着来说，这个是世界上最懒的考拉， 竟然抱着车轮跑了16公里。 嗯， 这也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地方。那么一只考拉呢，是贴在汽车前轮的车轴上，在担惊受怕当中颠簸了16公里的车程。发现考拉之后，司机呢立刻就拨打了消防机构以及动物救援服务的电话。动物救援机构的一个这个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小家伙啊哭了一会儿，还有点发抖，显然也是给吓着了。这个消防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呢，他很厉害，那段路是很蜿蜒的，而且还是下坡路，汽车呢会一直颠来颠去的。不过这只跑了16公里的考拉被救出来的时候也是毫发无伤啊，经过治疗之后还是欢欢乐乐的回到了大自然当中。 嗯，这一切都归功于它的慢。 哎， 是考拉是不是就那慢那个？ 反正就是懒嘛， 懒懒啊。再来看看那个史上最惊悚的人脸时钟啊，就是这个表。近日呢，有两位这个设计师啊，这个外国的设计师研发了一款这个新奇创意时钟，它如同人像艺术画框，而实际上呢，就是一款啊具有计时功能的这个时钟，分别由双眼的眼珠的角度代替传统指针功能，右眼代表小时，左眼代表分钟，搭配着嘴巴闭合动作发出规律的声音，当作秒针啊，然后呢，完全是颠覆了传统的时钟的印象。两位这个设计师的作品风格呢，也是特别大胆，运用各种特殊的这个材料啊和这个技术，结合不同的装置和图形，曾获得过多项的设计奖项，也曾经代表国际啊到巴黎啊以及米兰啊参加设计展。 这个要不说呢，人家咱们可能就是寻的是这个传统，人家真的就是创意， 对，走不同之路啊， 对对对， 甭管那个啊 啊，你说， 甭管吓不吓人，反正人家是创意这个有了，而且我也看这视频，确实如果说偶尔看一眼没问题，要挂家里边啊， 瘆得慌， 有点，而且我不知道他是能不能把比如自己的这个照片。哎，设计成这个时钟，还是说就只能挑他们那儿的那些、 哦、 啊，这就挺可怕的了，挺可怕的、啊。 我是觉得会不会这个时钟我根本就不好认呢？一边是代表小时，一边代表分钟， 嗯， 哎，脑子慢点的，是不是反应不过来到底是几点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时钟，底下还得挂一表， 啊、 每次看时间看底下的表， 还是电子表， 接着来快啊。 是，接着来说，这是叫福尔科克伦，连接两条河道的一个巨斧， 哎， 那么也是在苏格兰的中部，这叫福尔科克镇附近，有着世界上唯一的旋转升船机，叫做福尔科克车轮。它呢也是从2002年就开始投入使用了，是连接着当地的两条运河的一个中转站。那因为运河呢落差有8层楼高，所以呢这个福尔科克轮被设计成了一个大转轮，当船要从高水位开到低水位的运河的时候，它呢就由高架水道开入水槽内，然后呢把水槽封闭，接着大转轮呢就可以转半圈，把船运到低水位的运河。这原理也是挺厉害的。那么2003年呢，它也是被美国的一个叫《旅行者》的杂志评为了现代建筑当中的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这个视频我也曾经看到过，挺有意思。它是这样，就是说，这船啊开到这上面之后，我觉得有一种上摩天轮的感觉，对吧？它一直在转嘛，就是说它像两个就。类似这个摩天轮，但是同时其实它是在水中，就有点像那个水车一样啊，往起转的时候，等于你把船开进去之后，正好它一转起来，你这船也跟着上去了，但一交换，从上边的船下来，下边的船上去，这么一交换，那船再开走，就这么一个道理，挺有意思， 很聪明 啊，而且你就有点那种什么呀，船在天上走。哎，人在水上这个游的这种感觉，就是在这个船上面，你看到的是不同的风景，在天上一样啊。再来看看一项这个新的发明吧。美国工程师发明了救命生存舱啊，可抗海啸、飓风。当这个海啸、这个地震还有飓风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人们很难迅速地找到一个安全的庇护所。现在呢，生存舱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它看起来像个巨大的台球啊，然而呢，却能在这个自然灾害当中挽救您的生命。生命舱呢有不同型号，包括双人舱啊、家庭舱呢，以及最多的10人舱，可被企业或学校等机构利用。它配有两个小舷窗，里面的人呢可以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该公司创始人也表示了，说他白天或者晚上都方便进入，能为家庭提供真正的安全避难所。这个我也看过这个类似的视频啊。它是这样， 就是说打开这之后，里边有一个类似咱们赛车安全座椅那样的东西啊，然后呢往这一绑之后，这个无论外边怎么动，你这固定的非常非常的严实，而且测试过用这个咱们平时用的那种工具，那叫什么工具啊，就是喷火的那种工具啊，然后呢就切割那种，对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然后呢在外边反正弄，首先 就高温加热，或者是这个、 哎、外边是一点感觉没有，不是外边是一点这个什么什么都没有，变化没有，里边也可以直接摸这个被烧的地方、 哦、 一点问题没有。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贵，基本上合10万块钱人民币吧，大概将近10万。 那就把买车的钱用来买一个这个备着吧。其实我是觉得就这种就居安思危的这种设计是非常好的，就总是带给我们很足的这个安全感。 对， 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它永远派不上用场。 哎，我就 一直闲置着。 我就想单纯的问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这个买回来之后放在哪 儿。哎， 你放在家里吗？还是放小区里？ 一般要是愿意去买它的话，可能家里地儿也够放了。 不是，是够放，肯定谁家都够放，因为这特别小，就一个，你想两人能带一个小圆球里边能多大？ 哦、 关键平时放哪儿啊？这是一问题啊，对吧？你比如说你家里边有自己一个车库啊什么的，这可以。然后你说这放在，你不能放在这个， 放在家里边，放在随便放在哪儿当景观嘛？ 放公园儿，哎，放公园儿。 得了，别替这操心了。 嗯， 来说一下这个美国人也爱打麻将吗？ 哎， 那么最近呢，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公园里，那一群美国的大爷大妈们每周呢都会来这儿打麻将。不过呢，他们打的是美式麻将。组织者也说了，说着这个和中国麻将呢固有的这种什么碰杠吃的打法不一样。美国麻将联盟呢每年更换麻将规则卡，列出新的可以得分赢牌的麻将组合，以保持这个活动的趣味性。还有一位资深的麻友大叔说了，要带自己的团队参加麻将世界锦标赛。中国的麻友们说，来啊，欢迎来 PK 啊。 对， 谁怕谁啊。 就是我们从小摸牌长大，从小家里告诉你这是8饼啊，这是5条。 前一段还有一个新闻爆出来，不是一个就是成都的孕妇嘛，她也是已经进入到临产阶段了， 哎 打着麻将缓解阵痛啊。 对，这是属于这个分解注意力法啊。 是是是。 其实说到这个外国人啊，经常会说这个，这外国人有一个老外的泡泡，怎么说呢？据说这老外圈里边有一神秘的老外泡泡，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外国人呢只在这个外国人圈里边混啊，不接触当地和当地人和当地文化，他就会在这泡泡里边。哎，关于如何判断呢？其实呢也是有人就认为这泡泡里有几个这么标准，比如说第一个不会用筷子，哎，第二个拒绝使用这蹲式的厕所洗手间，第三个没有真正的中国朋友，第四个不会说中文，并且呢把自己信息的这个匮乏归结于中文难学，第五个是从来不坐公共交通，有这个司机接或者是直接打车，第六个是哪儿都不去，借口是这个啊，这个不习惯啊，水土不服，第七个呢可能就去过一次长城，别的地方都没去过，所以说这个很多外国人也想从这泡泡里边啊走出来，要多学学汉语，多交中国朋友啊。 对 啊， 入乡随俗嘛。 先学学打麻将吧， 从你感兴趣的这个方式入手。 对对对，其实呢我周围也有几个这个不错的外国朋友哈，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任何障碍，也加上他们其实来的时间不长，3到5年，但是人家中文说得非常溜，而且能跟你开玩笑，就像那种有歧义的句子他都明白，这就很厉害了，这就很厉害了，对吧？ 对， 哎呀好，而且对微信能发中文 啊， 这个一点没障碍。 对呀，所以你既然来到中国了，你想感受中国文化了，你要不从那泡泡里出来，你怎么能够接触到呢？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说的是这个拍照特上镜是这样一种感觉。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我们只差一点点。 你是梦里出现的情节，又回到了这天。 能假装看不见， 物是人非的距离在我们之间，都在诉说我和你，我们就只差一点点。哦，现在与过去总是会重叠。每当忘记带伞的下雨天，就会把你想念。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拍照上镜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啊，这 是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刚才呢跟大家来说好多啊，就是感觉，哎呀，我觉得特没意思，你知道吗？ 嗯， 这都是那么上镜，感觉就咱都没得跟人说， 咱们本来也没什么可说的呀， 对不对？ 咱们说的都是别人，分享都是别人的。 我是属于那种现实当中长得特别好看，上镜就弄回事儿那种。 你这是觉得这广播节目大家看不到你本尊、 哎、 是吗、 哎哎？有能看到本尊的啊，这个贩卖 惊为天人啊， 贩卖草莓的，他说了，我发这张照片，就在山边，你看看。 你看 啊， 这个姿势也很重要啊。 对， 你得摆出文艺女青年的那个造型来。 但是我得跟您说啊，这一般去这种山区玩，最好别穿拖鞋，太危险了 啊！对， 太危险了。 他那个就实际那个， 实在挑不出毛病来了，实在挑不出毛病了。 但是我觉得他确实那个实际的环境呢，感觉有一点危险。啊，坐的那个位置呢，其实还是 这也不能不坐的位置 啊。 那哪有景区坐这儿的呀？ 是 、哎，真是真是。 一挑的话，问题还挺多的。嗯，解气啊、 哎！好，一只肉圆他说了，啊，说的是我吧？明明本人就比较丑，每次拍照，哎呦，一堆人都说网红，照片与本人差别特别大。 哦， 您觉得说您网红是夸您呢？过瘾， 难道不是吗？难道不 是 吗？ 是 至少证明就是 网红脸， 现在网络上的一种审美趋势嘛。 来啊，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呢？ 见一棵阿树，他说了。每次别人看我照片都说，哎，你这屁过的，哎，就没人相信是我们，难道？ 哎，你说为什么？就是说即便你不用任何的手段，不动任何手脚、 嗯、 但是这个照片照出来和本人就是差别很大呢？ 啊，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 照的就不是自己照歪了。 不，照片因为是静态的嘛、你平时这个人给人呈现的是一个整体。 哎呀， 照片只看到你某一个截图啊、 哎、 某一个截面嘛。嗯、 哎、 来看这朋友叫周周的老大，他说呢，这是我永远都不会体会到的一种体验。 嗯， 还不够明白吗？ 啊， 嗯，别逼我发照片啊！ 啊，什么意思？ 啊，就是说咱们今儿说的这种，就是 跟他 上镜是怎样一种体验？ 没关系。 他想聊的是不上镜是什么样的体验？ 对，啊，还有就是，哎，这个超级懒床专业户他说了，拍驾照照片的时候，那个男人只说了一句坐，哎，当时我就一脸懵，什么意思？刚挨到板凳那瞬间，照片照完了。 哦， 哎，还给咱发来了这个，还确实底下是一张朦胧的这个驾驶本的照片，证件照 啊，照完了，就是这么简单。 这真是让我很羡慕。 对， 每次比如要有需要去拍证件照了， 嗯， 人家那照相师都且跟我那儿得耗点时间， 不是 帮我摆姿势啊，找角度啊。 我跟你说啊，这个说明啊，是刚才他说这个人家这手艺高，跟他没关系。人家坏了，人家坐康那么一张，正好刷到他，哎，坐正了，微笑这一个瞬间。 那会不会是因为人家长得好，然后这个摄像师？ 不可能， 照相师本身是 你想多了， 流水线。 你想多了，肯定是对人家的问题啊，肯定是照相师的问题啊。还有像那个DDOD，他说了啊，不知道怎么念啊，那些上镜比较好看的人，说只是加了滤镜，为啥差别那么大？因为皮肤啊。滤镜让皮肤又白又嫩，所以说明白了吧，一白遮千丑了吧，一白遮百丑嘛。 是 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美图呢？ 为什么我们不用遮？ 啊， 为什么我不白我黑？因为我不丑、啊、我就不用遮呀，对吧？我颜值在呢，我就遮它干嘛呀？ 嗯，这个单从五官的每一个具体的关这个 这怎么样？看见都还行 啊， 但搁一块儿怎么显得就那么别扭？ 可能是搭配角度吧。 搭配还得有角度哈。 是，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他说呢，这个叫就胜者，他说呢，这个问题啊，我真的是挺想回答一下的、因为我真的是只用美颜相机拍了照，没有修图，没有 P 图、也没有再叠加呀、滤镜呀，或者是故意去丑化和我一起照相的人。 嗯， 我拍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嗯， 哎呀，所以我觉得还是真实做自己吧。 嗯，对，其实有时候就是真实做自己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嘛，也不用管他说好看不好看，就跟刚才咱们说的似的，当您伸出那一个帮助别人的脚，那都是美的，更甭说您这个五官了、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心灵最美、 哎、相由心生嘛，是不是？做好事这自然就会美了。 对， 为什么我们这么美？我们都不管上不上镜，就是因为我们人好心善。 我也是在乎心灵美。 好吧，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DJ KhaledDJ Khaled Wow, wow, wow, wow, wow, wow. When I'm with you, all I get is wild thoughts. Beijing 时间九点整。 FM 九。